喂，好啦，而家翻嚟第四节啊，呢个星期二得到，咁我哋咧其实做四节嘅原因就系因为今日食饭早吓，所以咧有啲时间咁啊录多节啦吓，因为都讲唔晒啲话题，因为你芒果佬讲得太多又唔系咁好嘅，虽然我哋同佢比较即系比较亲 切感， 好有亲切感系咪先啊？咁所以咧，我哋食连食生日蛋糕都食芒果蛋糕， 系啊，冇错， 你几关怀佢先得嘅系嘛？虽然个芒果明知唔系佢生出嚟。咁我 生出嚟嗰啲唔值得噶， 哦，梗系啦，嗰啲要攞去化验嘅，我先做抗体啊，睇下有边个同佢惹咗同一个病系嘛？嗱，咁我哋咧要讲翻啲经济环节啦，嗱，因为咧而家坦白讲啊，全香港、全个世界其实都系关心紧一个问题，就系楼价问题。呢、這个问题唔系净系发生喺香港嘅，当然今日有人问咧，班加西有层楼好冇加案咧，咁当然唔值得啦。但系我讲咗唔会评论班加西嘅楼市吓，咁亦都唔会讲呢啲即系冚大虾啊、赫布尔嗰啲都唔会乱讲噶啦吓，约旦河西岸啊、加沙地带、高兰高地，我哋都唔会评论嗰啲咁嘅楼市。但系香港、美加、澳楼、星马呢啲楼市都系我哋值得关注嘅地方吓。 仲有日本。 日本啦，系啦，即系咁地方，梗系唔买得噶啦。老实讲，你人口萎缩紧嘅地方，点买得楼啊？而且佢排外性咁强，你去买首尔都唔应该买日本，你宁愿啊买济州岛， 系 嘛，都仲有得搏下。因为嗰个国家上紧，一个地方落紧同上紧两回事。即系你去买股票，喂，买股票啊，你都拣只上紧水嘅股票嚟买啊！一出咧系啊，两蚊支股，一出就跌破，上市跌破招股价，上市得半年，而家得翻几多？得翻个四啫，你仲继续买落去啊？你点知会唔会得翻五毫子啊？跌紧嘅嘢系冇人买嘅，零起多零买当头起。啲人话得眼出咗报告，十年之后香港楼市跌48%，跌一半。唉，好啦，发达啦，好多人好开心噶，觉得。老实讲啊，我净系一个问题啫。2002年，大家系咪个个都推上车？大家买咗几多层楼？我想问一下，当时啊，下午茶餐12蚊啊，都唔系个个舍得食嘅，因为啲钱听日就再少啲嘅。你谂下。经济一唔好，一去到萎缩嘅时候咧，大家嗰种心情都冇嘅，唔好话买楼啊，系当时有一批人去买楼就是因为结婚焗住，屋企真系冇得住，焗咗一班人出嚟买楼，所以而家嗰班人就成为咗幸运儿，就系咧2002、2003因为要结婚，所以去买楼，但系亦都有人去到2009、2008、2009俾人震咗出嚟噶， 系 好多呢啲人噶。尤其是你睇《苹果日报》啦，吓话而家报纸唔知有边个报纸讲啦，有10万人提早落车嘛，落错车嘛。其实你哋唔系落错车噶，你哋跟你上咗《苹果日报》，又或者上咗沈大师，或者当年2009年开始信老萧，当时佢都叫人哋唔好买嘅。咁啊，老萧就冇咁早嘅，可能好似1011咁上下啦。 系， 沈大师一路都睇淡噶啦。 咁啊，老萧嘅讲法就话佢唔敢叫你买啫，佢唔系睇淡， 佢睇淡嘅，因为嗰阵时湾仔嗰个单位咧，做呢个摩利神山道咧，做香港人网咧买嘅，佢特登卖咗个单位，估咗7000多万，然后就租而家呢个美 仁 夫大厦嘅， 但系佢嘅讲法咧，佢都唔系讲俾你听话佢 其实系睇淡嘅， 系佢自己个人嘅问题啦，但系佢讲得好稳阵嘅。佢就系话我唔鼓励你买啫， 系我唔敢叫人大家去买， 唔敢叫人买啫， 亦都唔敢叫你沽咗层楼， 跟住嗱嗱声话买两层太古城俾佢两个女。 因为咧，其实大家好，即系我一路都讲咗楼市嘅问题咧，其实就系一个货币嘅问题，系咪？而家嘅问题就系啲人唔相信货币嘛。再我讲得坦切切白白啲，货一个楼宇咧系一个不可复制嘅资产。而呢个世界咧，系充斥住可复制资产。咩叫可复制资产呢？就原来系美元啊、人民币啊、日元啊、欧罗啊、英镑啊，呢啲叫做可复制资产。 人就有， 跟住仲有一个股票，仲有一个债券，国家嘅债券，包括汇丰债券，包括新鸿基债券，全部都系可复制资产。开个会听日就有噶啦，系嘛？咁所以咧，全世界嘅资金都系去追逐一啲不可复制嘅资产。吓，有日本人就买金，因为佢唔信楼嘛。日本人自己唔信楼嘛，所以日本人咪买金咯。 造成咗好多香港人去走私黃金去日本啊嘛。咁有個網友問我啦，啊我話我有個朋友當即係做一排做開，佢舊年做開嘅都唔係而家做一排㗎啦。咁咧嗱，我哋係一個正即係比較咧正面嘅節目嚟嘅。咁當然佢係從事走私嘅行為咧，咁我哋亦都唔會同啲罪犯有太密切嘅勾結嘅嚇。咁、啊、但係起碼嚟講咧，佢即係你話運黃金咧，就最多係損害日本政府嘅關税嘅啫，亦都唔會害死人啦、啊、但係我哋都唔係話十分之鼓勵你咁做。最近有啲人啦，走去收咗錢，有啲年青人咧收咗錢去販毒，咁可能有啲知，有啲唔知咧嚇。咁啊，好明顯招募嗰個一定知啦。但係你見到點解咁多年青人？有一個喺紐西蘭啱啱俾人哋判咗，舊年拉到嘅就判咗23年。咁點解有咁多年青人去參與啲販毒咧？喂，毒品係會死人，吸毒係會死人嘅，好多國家。一牵涉到贩毒系要枪毙嘅，你去新加坡一定打靶嘅，冇得求情嘅，吓马来西亚都打靶嘅，你带毒品嘅马来西亚都打靶嘅，系咪？咁但系点解会有咁多年青人去做呢啲嘢咧？佢哋嘅心即系你话唔计钱啊？你话啊唔系我赚500万喎，咁好难讲。但系咧，你点会有人叫你去运毒？你会应承嘅吓、啊？即系咧，你即系你个价值观 啫，一赚好少 嘅 啫。 系啊，你嘅价值观。即系点解会去到咁样？我唔明白啊！即系你要贩毒喎、啊，大佬，系咪？同你亲手杀死一个人冇乜分别嘅啫，唔系好大分别嘅咋？佢唔系直接杀，但系你已经系参与咗害死人， 或者唔系害死都好，都随时家散人亡。 系啊，会好多人家散人亡，因为吸毒。咁我唔明白啊，点解而家年青人竟唔会觉得即系冇乜嘢嘅？ 因为第一就觉得冇希望。冇上流机会，第二咧就根本上咧就系佢唔明白呢个世界，甚至你话你贩毒，你话好严重咩？可能佢真系唔知贩毒系好严重，即系等于走水货。因为点解咧？而家翻学上网做任何嘢，你净系睇到，永远都系睇到你自己中意嘅嘢，同埋你想知道嘅嘢，你其他嘢系冇。 即系今日咧，有一段泰国有一段新闻啊，就有个杀人犯咧，三个女仔好靓嘅，就杀咗一个少妇。原来系有啲牵涉到唔知乜嘢，又话同性恋，跟住又话有啲咩妒忌，有私怨，就杀咗一个人，分尸之后弃尸荒野，跟住俾人捉到。佢喺缅甸俾人拉嘅，即系话缅甸咧都要 shopping， 喺 shopping mall 俾人影到相，跟住就俾人拉咗。但系呢个唔系重点，重点系因为佢好靓，而家成为咗全个泰国搜寻嘅number。泰国的 Facebook 原来是全世界曼谷的港城市，单一城市 Facebook 用户全世界 number one 就是曼谷，有2700万用户是有 Facebook account 的，即是说人呢是已经整个网络生态已经扭曲到呢，你只要靓做什么都原来是不是一个罪过来的，杀了人肢解卖分尸，但是呢竟然成为了好像有 fan 级的了，已经在泰国是吧， 亦都很简单而已，为什么譬如香港刚刚有单案，有个人跟住你，跟住个靓女，摸靓女咧，叫做大胸少妇啦，咁翻到屋企 强奸 佢，跟住就得啦，跟住拉到，好简单，白痴都知道，而家周围天眼从来都拉到噶啦，走唔甩嘅，大陆。你睇下唔使有差佬喺市面嘅，因为全部天眼交。 大陆更加紧要啦， 大陆真系走唔甩嘅。 系啦，咁你喺香港亦都一样，唔系香港啊，而家连韩国啊，喺韩国你又睇到，韩国咧佢哋好多做住两层屋，一层屋全部系冇铁闸嘅。 嗯， 我哋香港你住楼下，你咪有铜铁闸嘅。 系啊， 或者你边度咧都有铜铁闸，或者你甚至咧你住二楼，系啊惊人哋擒入嚟，你咪有啲铁栏啊喺个露台度嘅。 系啊。 大陆以前都有，而家韩国你度全部冇，永远去韩国你净系见到个门系得到木门嘅啫，因为个天眼实在太犀利，佢哋知道你做任何嘢一定会拉到你，所以个治安韩国系非常好嘅。 嗯， 呢个先就系最现实，唔系你国民教育好啊，系因为佢哋知道会走， 知道走唔甩。 冇，但系香港你睇下。即系 我哋啊，去放题啊，都知道唔能够淋到偷人啲雪糕嘅，因为好多天眼噶嘛，你明唔明？ 而家香港嘅白痴仔，真係唔係得罪講句，帶毒品啊，做一啲嘢，甚至你搞社運拉咗咁多，佢哋都係咁諗，我走得甩嘅。 系咪啊？得啦，你好明显为热血公民、热血时报 教个脑咯， 教你放火，教你烧烧垃圾桶，全靓冇拉到噶啦，差唔多系嘛？ 但系走甩咗一个啊嘛， 就系发个脑，其他咪有、 哦、就唔系烧垃圾桶。 咪所以近期有个咪判咗，佢都当时都话佢戴咗口罩噶， 系啊， 各样嘢，但系都系因为一个天眼博一个天眼嘅时候，你始终到有一日你博到嘅时候，你剥开口罩嗰刻啊嘛， 系啊。 除非你翻咗屋企啦， 你翻屋企咁佢咪跟住你将个图一路见到你去到呢间呢呢栋楼度啦。 除非你去到一个隐蔽嘅地方换埋衫，换成套衫换晒，有眼镜变冇眼镜，短头发变 长，都冇用。因为点解咧？嗱，你而家你去到呢度，你呢个人入到去，跟住佢咪几多年几多分钟，跟住搜集有边个人冇呢个人着呢套衫入过呢度嘅，到时候有零零舍舍有一个换咗衫出嚟嘅人，咁呢个人就即系等紧跟一路追。 系啊，所以咧，即系劝大家，真系唔好谂住犯法吓，做个守法嘅市民，系嘛？ 系啦，真系嘅，因为而家个天眼已经系以前我哋都会废下嘅，旺角庄天眼跳私隐，咪嘈过一轮嚟嘅， 因为喺淋强水嗰 啊，淋抌抌强水嘛，好似嗰阵时话，屋村抌垃圾，好多人咧随手就喺个窗口抌垃圾，公站啊。跟住话喺对面用天眼影嘅，呢个系私隐嚟，唔得我嘈嗰轮，而家咪全部都照装，照装过咗噶啦。你因为咁样个治安系好咗，但系人嘅私隐系真系冇咗，边度都系冇咗。所以点解有咁多偷拍啊？突然间你见到有啲人啊，你对面窗门有个人喺度。一男一女博嘢啊，屌全部可以啲片摆到上，因为就系私隐冇咗咯。你嘅相对牺牲咯，而家中国系天罗地网，唔系中国，你而家入 比较大部分嘅发达城市都系噶啦，装晒 cam， 尤其有尤其你欧洲美国嘅，好难走得甩噶啦。所以而家咧拍嗰啲推理剧啊，甚至嗰啲 越嚟越难 的，越来越难，因为冇需要。 系啊。 你系冇需要噶，你睇嗱，你放炸弹，应该拉捻到你噶。 唔系啊，而家啲剧集咧少咗一样嘢，就系咧，而家全部实电话，唔会因为你唔去唔到呢个约会场地而发生好多误会嘛，永远都冇得误会嘅。你唔接电话 ，WhatsApp 都你都唔睇系嘛？冇可能，而家有咗电话之后咧，你拍唔到以前嗰啲误会嘅。你有事咧啊，啲人以前嗰啲爱情故事约咗你喺边度？ 即系连 call 机都冇嗰个年代。 系 call 机都冇嘅年代，约咗你边度等啊？你唔出现，我等咗你好多。原来你喺东站，我喺西站等，系嘛？大家 miss 咗机会。而家冇呢啲事发生噶啦嘛，系咪？ 唔系啊，科技发达去到呢一个情况系冇啊！你连推理剧都唔需要。喂，影捻晒噶啦！屌你老母呢个！点行出嚟？你点样变？ 系啊， 所以咁咪改咗个鉴证剧啦。 鉴证剧都已经冇 有啊，就系话分析你嗰啲咁嘅，即系天眼。 而家唔使分析嘅，而家因为全部已经系睇到晒啦嘛。 唔系有啊，都有种人玩嘅。而家 死剩两三档咯，一系就讲翻以前咯， 系啊， 讲翻以前咯，十九世纪啊，二十世纪头咯， 系啊。 如果你 CSI 都已经执剩一档啦，咁你仲有嗰、那个咩啊？寻骨追凶崩食啊！即系讲话分，即系肉骨茶啦， 吓 拍到第十二季啦，但系佢本身第九季已经系完咗生仔收档啦，谂谂下，原来仲有收视继续拍啦，除咗佢两个系冇啦，你而家你所有嘅福尔摩斯都系讲翻以前，褪一褪，甚至嗰、那个基本法，即系福尔摩斯嘅基本法啦，嗰度唔记得啦，总之都系嘅，揾咗个女人做华生嘅。系咪啊？嗰套嘢讲佢有神经质嘅，已经翻去用英国嗰套嚟美国嗰度做推理，但系我话俾你听，唔会大卖噶啦，因为大家都明白做排查啫嘛，即系叫大陆叫排查，几多个人入去，出咗几多个人嚟，几多人系一样嘅个样貌，突然间有一个人唔同，或者佢换咗衫，发型系冇嘅，咁呢个人就系疑犯，跟住我就跟你落去，一个一个咁一路排查落去，到最后尾就拉到你。而家唔系大陆系咁，系你欧洲，你睇几时有放炸弹嗰啲走得甩噶，放个炸弹转头咪拉到你。 唔系都影到相啊， 大部分都影到相， 因为实有相嘛。 系，因为个过程啊嘛，你嗰啲 cam 系长时间监控噶嘛，你喺边度啱啦？你换就算换咗衫都好，你喺嗰度换衫出嚟之前系咩样咧？ 因为而家仲有一个原因嘅，就系而家嗰啲电脑嘅记忆体平咗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 因为以前咧，你话哇，一个礼拜之 前你买只手指啊，一激两激嘅啫，都几廿蚊啦。而家喐下都几十激噶嘛， 好易嘅咋， 好易 啊，咧储都好耐啊。 系啊，喂，以前我哋买手指话八激要成嚿水噶， 而家256G仲有再上， 系咯、啊，所以系啦、啊，储存得容易咪又够你系咁录咯。以前你有冇记得我哋以前啲闭路电视要入录影带噶，要自己储起啊？储起录音带仲有个唔抌得噶，要keep 一年噶嘛。 仲有你而家你睇下啲汽车，费事见你啦，大陆就已经睇到啦。所有撞车，你有冇车 cam 啊？有，咁你揸住条车 cam 同佢讲数，跟住 send 俾我，跟住我就嗰、那个保险率唔使出现噶。佢同你讲，嗱，佢呢个赔几多钱咧？如果佢唔赔嘅，你报警。处理得噶啦，你赢晒嘅。 唔系，因为而家大陆更加紧要咧，因为有好多人系突然间 支付宝嘛撞车， 唔系啊，唔系讲呢样啊，而系实在有太多有系搵食嗰啲咧，即系一嗨嗨就啊咁累低咗。 而家呢啲都冇啦嘛，因为全部有 车 cam， 而家冇车 cam 唔得啊喺大陆，因为如果唔系咧，你实俾人屈死你啊。 系， 所以咪话咯，当你个社会越进步，有啲案系完全系唔会再有。生存空间， 嗯， 系唔系唔会发生？杀人就会，因为呢杀人系一时之气， 一时冲动， 一时冲动就会 系。 如果唔系嘅，好难，因为冇办法甩到身。如果你系谋杀，我预咗点样怼冧你，系好难。即系而家你网上最流行嗰段片，有个人揸架车撞埋喺嗰条口度，碌佢唔死，跟住落嚟揸把刀。就捅捻到佢屌周身血，跟住擒翻上车冇捻用噶，因为排查一定会拉到你。 系嗱，咁啊讲起杀人咧，我想讲多个话题，就系、是、一时冲动。好多人买楼都系一时冲动， 系 杀人一样嘅， 霎时冲动， 同埋同杀人一样嘅。所以咧，而家有啲叫做塌订盘，我可以话俾你知，好负责任咁讲，绝对系因为佢买个客一时冲动， 系俾嗰啲刀手去到锯咗一 点血出嚟，俾发展商嘅刀手咧油多两油，跟住咧就成个群众，成个嗰、那个嗰、那个阵势，你唔买就笨柒啦。 销售手法一样嘅啫嘛，譬如做美容行业，咪成堆人喺度多咗一根。偷你冇着衫咯， 系咯 啊！跟住仲有，而家最新嘅就系话啲美容铺就系揾暖男，揾啲男人 系啦 出嚟氹你， 系 系嘛，氹到你咧晕得阵阵，跟住就埋手。而家最惨啊！啊！影晒相 ，cap 晒图，嗰、几条麻甩佬，屌你谂咩 Facebook 登晒啲样，呢啲人永不录用，呢啲就全部杀手。 哇！喂，嗰啲咁嘅样都可以呃到香港啲女，真系即系都算系好堕落噶咯。 所以咧，刁白 Tony， 我哋都仲有机会。 喂，我哋 嗰啲咁嘅样， 我哋系人格高尚嘅节目主持嚟嘅，你讲呢啲嘢都侮辱我哋。即系咧，我哋老实讲，嗰啲即系搵钱咧，老实讲啊，真系你搵得其所。你唔系话人哋即系有老实讲，好多地方搵钱都好容易。问题你搵得钱，你系咪真系瞓得着咧？系嘛？真系呢个系始终我你话系咪真系完全冇报应咧？我都唔敢讲话冇。不过有时冥冥中有主宰，冤枉离瘟亦去 嘅。唔知啊， 你有啲钱搵翻嚟系唔干净嘅话咧，你迟早系有其他渠道俾你流。 你记得啦，即系之前讲嗰啲，即系做健身嗰啲咧，话、 啊、 哇一卖几廿万，同埋咩拉筋啊， 哦系啊系啊， 嗰啲咪霎时冲动咯， 哦嗰啲就唔系净系霎时冲动问题，嗰啲系有强迫嘅成分， 因为一堆人嚟围你， 系啦， 跟住就叫你 差唔多抢你张信用卡噶， 先氹咗你呢、這个 plan 底嘅，咁你计条数万零蚊，喂签几年会籍，跟住咧你就俾张信用卡佢，跟住佢就一堆人嚟围你嘅时候咧，咁你张信用卡就佢走噶啦， 系啊， 已经跟住。佢碌 啦，任鸠佢碌啦，好多种都系呢种手法嘅。买楼咧，佢就唔系未必去到抢你张信用卡咁上下，但系咧，佢系成个环境逼到你咧，觉得哇，你唔买就笨柒啦，你好似依间房，你就冇咗个机会噶啦，你就买唔到噶啦。 系成个环境加埋个刀手亦都好叻， 好多嘅， 系好多嘅。我即系意思话，而家好多嗰啲塔顶咧，系绝对系我够胆讲，而家得嗰啲五中十中塔顶，全部都系呢只，就系同杀人一样，一时冲动。 即系我哋以前僆仔嘅时候咧，我哋搞姻缘拍卖，可能你唔知道。嗰陣時我哋開始先嘅，因為我哋咧就供貨俾一間萬寶公司，姓張，佢就第一個搞一元拍賣，賣攞嗰件咁嘅貨送俾你啲啲啲，嗱依兩蚊拍賣起，跟住咧啲妹就開始舉手，跟住佢講啦，大輪即係好似你唔買就蝕底噶啦，撲街卒之咧就 買貴好多， 冇買貴好多， 賣咗堆垃圾咯， 垃圾，跟住佢同你講，嗱呢件嘢600蚊，你睇佢賣到600蚊，600蚊，跟住有條友話我600蚊賣，跟住咧好嗱你600蚊 ，OK 冇問題，跟住俾600蚊之后，跟住佢话我唔收你呢个价钱，我而家就300蚊俾你啫，仲有冇人要？跟住就全部300蚊卖，但系嗰件嘢食只不过系值20蚊， 系咁上下啦。 我僆仔嘅时候玩到尽啦呢啲，我而家系冇分别嘅，因为咧佢嗌价好高，跟住有人系咁抢，抢到咁上下时候，跟住我话。嗱、啊、呢、這个盘你唔买就冇啦，嗱比隔篱个盘平几多，跟住你就喺呢个时候一刀斩落就搞掂。 喂，而家嗰啲叫做卖楼都系咁啊，发展商卖啲特色单位就系将个价浪高咗，你觉得诶唔系，楼上值42000尺，我而家卖28000啫，唔算贵，就系咁嘅方法促销咗啲单位啫嘛，系嘛？ 嗰、那个手法永远都系差唔多类似，但你买平嘅嘢买贵嘅嘢都系用同一类型嘅手法，群众嗰个压力。同埋羊群心理，因为当一班人疯狂地买嘅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我唔买，我会输， 系会蚀底。 咁同我哋咧之前嗰几节讲嗰啲组织有冇类似呢？ 一样 一样啦，类似嗰啲嘢啦。 不过就系话大家买嘅嘢唔 即系捐钱啫嘛。你见陈文嘅节目啊，呢个又话捐一皮，哎呀，佢捐一皮，我都冇理由嘅，我都捐2000啦，我咁衰仔嘅，你2000，哎呀，我5000啦，我最多今个礼拜唔食饭啦，我都5000啦，哇，系咁样噶嘛， 系真系咁噶， 喂，即系搭棚筹旗，你有冇睇《量子弹飞》 啊？ 绑架咗一批货翻嚟，我就同你 50-50， 我一半你一半，我俾500万赎金，咁你系咪俾500万？我同啲绑匪就系分你个500万啫嘛， 冇错， 系咪啊？你记唔记得啊？就系咁咯， 所有嘅嘢， 每一个天局都系做呢啲嘢， 即系黄毓民一样。屌你老尾嗱，我要800万，跟住同你讲400，跟住300、200，跟住有政府水位咪自己咯。 系啊， 永远都系嗌价高。然后实际成交价低，但其实所谓低嘅意思都系已经赚晒， 超值噶啦。 而家调翻转羊群心理，而家出嚟咬叶普成嘅人，唔系冇普啊， 咬芒果啊， 咬黄牛但热狗嘅人，佢哋成咗世嘅时候，而家我唔搞咬你，我就执输。 系啊， 啊话横掂都唔使钱，而家扑出嚟。屌柒佢系正啱嘅，喂我屌得咁鬼对，你点样？哎屌你老味唔争我一份， 咁唔关仇师弟日做节目啦。 系啊，咁咪屌你老味，日都有几千人咪日日轮住嚟咬你。 唔知啊，唔知仲有咧，好多人打电话上去噶。 即系话香港人嘅名言，执输行头惨过败家。而家嚟，即系嗰阵时，我加入业狗为威。我最巴闭，而家就系 踩佢， 屌你老味！而家屌鸠热狗，屌你老味！就系我最坚，屌你老味！你睇我，屌你老味！手印仇人呢啲扑街，一样心理，逆反嘅啫。黄毓民玩到尽晒噶啦，佢真系好捻叻噶，都话啦，你唔使讲俾我听做乜，你唔使讲俾我听你点谂，但你做嘅嘢本身就系啊嘛。仇思达唔肯定系大将嚟噶啦， 即系坦白讲一句。即系阿汪洋德咧，嗰、那个功力嚟到讲咧，同阿芒果佬咧就真系争好多皮啦。 哦，咁呢个当然啦， 因为人哋做 芒果佬做咗咁多日人， 人哋做到自己受害者嘛，我受害者，你而家老萧都玩呢度，不过老萧因为你有钱啊嘛，你点样扮可怜扮受害者系唔成功啊嘛。 唔系，同埋仲有一样嘢，人哋就会好容易睇出你仲有其他 hidden agenda 啊嘛。 哦，呢、這个好明显啦，呢、這 个，但系。芒果佬系唔容易俾人睇出嚟，或者一人睇咗出嚟都好啦，就系、是、你睇得出就睇得出，睇唔出就睇唔出噶啦，唔好意思，即系你唔会觉悟噶。 唉，冇办法噶啦，即系老实讲，你跟得一组织，你见佢咁戆鸠，你都信，你都有问题啦。正式喂，当你话俾佢听啊，我俾个白旗正白旗旗主你做噶嘛，咩正红旗旗主，喂，听到呢啲嘢嘅人啊，有少少智商都会。 毛管洞打冷震、 啊。哦，咁佢唔系正白旗，佢系撞白旗啫。 唔理你乜嘢，佢话俾个白旗旗主你做，你都觉得自己低能能啦。 直情系啦，旗主为你呢啲嘢，喂，你真系出去呃，喂，真系三岁细路仔先呃到嘅啫。你谂下，好明显佢意思就系想你觉得自己系正白旗啊嘛，系嘛？ 佢唔系正白旗，正白痴。 即系，系老实讲啊，喂，你正常人类，你点会听到呢说话？你自己唔打冷震噶？ 唔系，喂，唔系好多，但系点知唔听嗰啲说话唔打冷震啊？佢哋讲得唔打冷震，嗰度嗰度难顶啊嘛！有皇上，有皇后，啊、有国师，啊、又乜嘢剩？ 咁咪分封啊嘛！其实佢不嬲都玩呢套噶，咪跟住天地神佛咪要揾啊揾呢个陈文根咯，因为陈文根都系玩呢套噶 国师啊嘛， 系嘛？陈文根咪话我封你做乜嘢，封你做乜嘢，你都话啦，屌你老母臭威，你又昭明公主，你又乜乜护国公，屌你老母，佢仲捻低能啦，大佬！ 嗰啲直情弱智啦， 系咪啊？ 喂，你真系讲嗰样嘢啊，你都觉得喂？就算你唔系弱智，你身边嘅朋友都会话， 唔系咁讲，我经常都讲噶啦，佢咧呢啲叫做系扮癫，然之后等啲傻嘅跟佢， 系所以咧啱嘅，屌你老尾，一个攞白卡，一个就攞就系、是、白痴，啊屌你老尾一捻样， 唔系今次我想讲楼市啊，讲下讲到扯到冇雷公咁， 哦都唔系冇雷公咁远啊，呢啲手法差唔多嘅咋， 唔系而家嘅买楼咧，其实手法咧真系类似咁。咁高即系咧高开就低收，就令等你觉得好似买笋嘢。 所以咧，大家认识多啲咧，就会啊唔会上当啦。 嗱预告啦，因为咧其实咧阿、Tony 咧就其实想讲紧咧德银就最大嘅股东系海航呢件事，其实佢咧一头先讲嘅，不过一差就唔知差咗喺边，留翻佢嘅每日一万啦，因为今日真系够钟噶啦。 系啦，咁我咧嚟紧都会抽少少时间出嚟讲下啦，即系如果公司冇乜嘢做嘅时候吓，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星期再见啦， 拜拜， 拜拜。